亲情淡薄，但是没想到会淡薄到如此的份上。这小孩过得还真挺不容易的，秦锦城决定对他好一点。恻隐之心是什么时候占据了他的情绪呢？他到现在也没有注意到，直到下意识地做出了行动，这才意识到他对雷蒙好像跟对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有些不一样。雷蒙倒是没有注意到这间办公室有多么的简陋，之前的项目总监也用的这间办公室，在这一点上他挑不出来雷红的错。一进门后，秦锦城便径直地走到了沙发上坐下来，先是看了雷蒙一眼，然后又示意他看向那处监控设备。雷蒙失笑，没想到秦锦城那么的谨慎。也对，他是萧炎的队长嘛，他这个萧炎的徒弟都能够发现的问题，他没道理发现不了的。雷蒙冲他微笑， 你等会儿。 说完呢，他快步走向自己的座位，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小的播放器，打开之后放到了监听设备的下方。做完之后，他指了指阳台的位置，秦锦城会议台步走了过去，两个人便斜倚着身体靠在了阳台的栏杆上。深秋啊，9-10点钟的太阳照在身上懒洋洋的，还挺舒服。雷蒙很少有时间享受这个时候的阳光，这舒服的他呀，半眯起了眸子。他迎着阳光站着，半抬着下巴朝着秦锦城看过来，这慵懒的像一只金贵的猫。 秦总想跟我说什么？ 秦锦城微眯了一下眼，从兜里呢抽出一支烟给点上，动作优雅又缓慢。他轻抽了一口，清起的唇瓣上唇线分明，这吸烟的动作显得性感而又有男人味，让雷蒙一时间看得错不开眼睛了。哎呀，这个男人真帅呀，这每看一次便是多一次的诱惑啊！这可要怎么办呢？ 昨天你师父给了些文件给我，我忘了给你了。 雷蒙咯噔一声脱口说道， 他把内锁打开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他为什么会交给你而不是交给我？ 雷蒙的关注点好像错了，但秦锦城并没有提醒他，反而是回答了他的疑问。 可能是看你伤得太重又睡着了，怕影响你情绪。 这个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啊。雷蒙并不能完全信服他，他瘪了瘪嘴说， 那他为什么会给你？ 就这么信任秦锦城吗？这萧炎到底在想什么呀？ 可能是觉得我比你要靠谱。 这个理由呢，同样是没有丝毫的说服力。不管秦锦城有多靠谱，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决定雷蒙命运跟前途的。这些文件一旦是落入雷红的手里，他将是万劫不复。真的就那么信任秦锦城吗？商人重利，他怎么就知道秦锦城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他呢？秦锦城当然不会了。不仅不会，萧炎还知道一旦这件事情让秦锦城过了手，他就不会坐视不理的。萧炎的目的也是为了让秦锦城帮雷蒙，这他自己的身份的不方便，或者说他现在的身份并不适合做这件事情，但秦锦城可以啊。秦锦城明明可以拒绝萧炎，但他还是接了，原因呢不明，至少在他开口说这些话之前，他还没有想明白这原因。到底呢是见这小孩可怜呢，而从骨子里看不惯这种卑鄙的行为呢？咱都不明白。秦锦城呢不愿意去深想，只当是帮了萧炎了。 东西呢？ 雷蒙朝着秦锦城伸出手，秦锦城没有犹豫，把随身带着的信封交给了雷蒙。雷蒙拿到这信封之后， 便推开了阳台的门，回到了办公室。他猜测的没错，这信封里装着的的确就是爷爷的遗嘱，还有一封是写给他的，还有一封是写给他的绝笔信。遗嘱是复印件，原件跟股份的转让书这一起呢，都是放在律师的手上了。本来在老爷子去世之后，就将由律师出面宣布遗嘱跟股份的分配事宜，但雷红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，非要拖到股东大会。雷猛没有阻止这件事情，老爷子的律师更是没有主动的出面，这件事情啊便搁置下去了。雷猛看完了遗嘱，松了一口气，半靠在椅背上勾起嘴角的时候，这眼睛里却闪过了一抹落寞。他既高兴又难过，公司会交到他手里，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事情，只是被证实之后还是会感觉到高兴跟轻松。难过的是他想他爷爷了，老爷子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，一直看到的都是他纨绔无知，没有看到他真正的独当一面接手公司的样子，一定是很失望吧。他不想让爷爷失望，可有些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他又不能。唉，雷蒙叹了一口气，一扫自己的低落情绪，一抬头便看到秦锦城从外面进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原本极其英俊的眉目被金光笼罩，有了耀目的温暖。他看向雷猛的时候，深邃的眼波里更显内敛。雷猛有一瞬间的失神，啊，这个男人，想什么呢？雷猛，你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完全放在一个不知道底细的人身上，你明明什么都不了解，明明什么都没有把握，这样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雷猛叹了一口气，默默地把遗嘱跟股权书收了起来。秦锦城看到他的动作有些意外。 你不打算公布？ 雷猛摇了摇头，接着说道， 时机还不成熟，即便我现在公布出去一样得不到公司，股东都是雷红的人，他们不会站到我这边的。 你说的对，股东只认能帮他们赚钱的人。 雷猛笑了， 所以在这个项目上秦总可不能坑我呀。 雷猛本来以为秦锦城怎么也得对他两句，或者说是揶揄自己一把，这万没想到他会一本正经的点头。 在这个项目上我可以给你让利，等你在公司站稳了脚跟以后，你得把这个好处再还回来。 雷蒙哭笑不得， 秦总还真是不肯吃亏啊。 我是做生意的，又不是做慈善的，案子你先写，弄好之后我们再商量细节，合同先拟出来给我签了，免得你夜长梦多。 秦锦城看起来比雷蒙还要着急，这让雷蒙心中啊一阵的感动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为他着想了，连萧炎也只是把这一身的本领交给他，从来不在乎他的心理感触，更不会给他一点温暖。这明明都是一样的大老爷们儿，为什么他会从秦锦城的身上感觉到温暖？哎，真他妈是太缺爱了，别人给他一点阳光他就灿烂到不行了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秦锦城敲了敲他的办公桌，拉回他的思绪，说道，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。 我跟你一起走。 雷蒙起身，秦锦城疑惑地看他一眼，雷蒙解释道， 我跟你去商场现场看一下。 也好。 秦锦城跟雷蒙并肩下楼，看到了他手中的车钥匙。 你早上怎么过来的？ 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谢谢你把车借我。 秦锦城拧眉， 我什么时候答应借车给你了？ 哎， 你把车钥匙放在玄关口，不就是想跟我说把车借我？秦总，做人不带这么虚伪的啊。 雷少，你自我感觉未免太好了点。我家所有车钥匙都放在玄关处的。 哦，是吗？真是这样吗？那是我会错意了。 雷猛似笑非笑地去看秦锦城的眼睛，男人躲闪了一下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便点了一下头。 当然是这样的。 秦锦城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，从来就没有撒过谎的那种，这说假话让人一眼就能够瞧出来。雷猛心里一阵乐，也不点破，这免得秦总害羞了，这下次真不对他好呢，那可怎么办啊？ 哎，秦总，家里又不缺这辆车开，借我开开怎么了？别这么小气嘛。 雷猛趁机拉住秦锦城的衣袖，摆动了两下，动作亲昵自然，像撒娇一般。可是他的声音呢，听着又不娇弱，干净明朗，软萌软萌的，让人喉头发紧。